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25集，半龙。狂风骤停，那只怪物被一道光芒掀起来。冬至发现自己被龙身抱住，周身水浪扑来，让他口鼻进水，呼吸也被堵住。但龙身很快把他抱紧，他微微张嘴，气息就顺着对方的口中渡了过来。 哎， 冬至努力想要睁大眼，但他刚才受了伤，现在也有些晕乎乎的，只能任凭龙身将自己抱住，用身体隔绝向他卷来的巨浪。冬至下意识的也回抱住对方，虽然酸软无力，但在别人看来，两具身体更像是极致缠绵，交融无间。 我靠，老大什么时候这么放得开了？秀恩爱死得快，凭什么我得把人救上去？这么沉，你个白痴，平时吃石头的吗？ 大黄猫抬头看见这么一幕，目瞪口呆了好几秒，随即低下脑袋，奋力地将小赵的身体推向岸边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，只是发出来的呀全是喵喵叫，没人能听得懂。而小赵呢，现在肯定也回答不了他。另外一个观众长青此时也没太多余力去管冬至那边了，因为他一看到怪物被抛上半空，就一跃而起，跟着追了过去，与怪物缠斗起来。那怪物本来就伤在了龙身手下，战斗力远不如刚才，连龙身都画不出来了。但他在躲闪长青攻击的时候，一双忧虑的眼珠盯住对方，嘎嘎的笑，居然吐出的是人眼。 我可以给你力量，让你变得更加强大。 我讨厌药。 长青手中的武器毫不留情地劈下，怪物哀嚎一声，从半空重重跌落在地上。他二话不说扭身想跑，被随后一道符火追击而至，明光符落在地上将他团团围住，怪物在烈火中翻滚嚎叫。 放了我，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。你们不是想追查杀人的人吗？我知道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。我就说， 冬至和龙身此时也都走了过来，看朝生表示这么一窝囊的龙还是头一回见呀。 这家伙不是龙吗？ 他是半龙，龙与傲阴的结合。 傲阴，山海经有载，类人异兽，以人为食，善于诱骗，制造假象。冬至发现自己为了特管局考试而死记硬背的那些资料，有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，起码这会儿不需要龙身再做多解释了。他一下子就想起来敖阴的来历了，因为是半龙，所以继承了来自龙的强大力量，但是属于敖阴的那一部分的嗜血残忍却没有办法完全根除。毕竟龙也好，敖阴也罢，在非人的强大生物眼里呢，脆弱的人类并不是应该被保护的。按照弱肉强食的观念，就像人类可以随意处置猫狗兔龟那些动物的性命一样，人类对于异兽而言也只是一种可以随便处理的动物而已。只有龙身唐静这样出于人手又凝聚了天地灵气的造物，才会以保护世间太平为己任，拥有比大部分人类还要崇高的大爱。而看潮生冬至也忽然明白了龙身把看潮生留在二组的原因呢，也正是要一路照看着他，才不会让他走上歪路，像敖阴一样因为肆无忌惮最终踢到铁板。随着敖阴在火焰中翻滚，一道道鬼气从火焰中飘出来，急不可待地飞向了四面八方。冬至惊讶地看着这些鬼气，大概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。这头有着半龙血统的敖阴，可能是需要生存下去的力量，也可能是想要更加强大，但在现代社会种种规则的限制下，他又没办法尽情去杀食人类取食。就像说了一个办法， 通过一本空白的书，让翻阅书的人从中窥见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，再慢慢地侵蚀对方，像苏桓一样，把他的灵魂彻底引诱入书里，然后再制造出影鬼，把他杀了，吃掉心脏脑髓也好，吃掉死者的一部分神魂也罢，总之呢，满足了自己的食欲，然后再留下死者的魂魄，去诱惑下一个受害者。在苏桓之前呢，已经有人死了，而在他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，还不知道敖音隐藏在别的地方，偷偷犯了多少次案子，才会有了现在这么多的鬼魂争先恐后的逃逸出来。毕竟呢，世界之大，特管局也不是万能的，总有疏漏之处。但天网恢恢，这头敖音终是无法逃脱了。龙神一挥手，那些哀嚎惨叫的魂魄大部分都被他收入了一个奇怪的镜子里，还有一小部分逃得飞快，很快不见踪影。那面镜子乍一看有点眼熟，冬至很快想起来了，那好像是唐静的法器。他也很想问问唐静的近况，不过显然现在不是好时候。长青又一剑劈下来，直接把敖英对穿，明火蔓延，直接把这头怪物燃烧成灰烬。龙身呢没有阻止，因为冲着敖音杀过这么多人，就算是带回局里也是这么个结局。冬至四面环顾，发现他们现在正在一个大湖的边上，周围别说人烟了，连建筑物都没有，估计是个自然保护区之类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刚才他们闹得天翻地覆呢，也没有人过来阻止。此时天还没有亮，灰蓝灰蓝地照下来，比全然的黑夜还要更加的凄清。但远远的却有铁链响动的声音，似乎有人拽着粗长的铁链在地上拖过。冬至心头一动，正要说话却被龙神按住了。再看长青和看潮生，一人一猫都在侧耳倾听铁链的声响，居然也面色凝重，都没有作声。躺在地上的小赵动了一下，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 这是哪里？好冷啊。 小赵很是虚弱，这也难怪，他一个刑警在普通人里已经身手敏捷了，但面对敖音这种怪物和苏桓那样的厉鬼却半点都发挥不了，还被苏桓换了身体禁锢在影子里，跟着他在水里泡成落汤鸡，直到现在才脱离危险。但看见小赵醒过来，冬至总算松了一口气。 你没事？ 话到一半，冬至忽然顿住，刚才小赵的魂魄被苏桓逼出去，又被他们收了起来，后来在他们混乱之中忙跟着影龙缠斗，没办法顾得上小赵的魂魄，也不知道他究竟回没回身体里面去。 那现在这个小赵怎么就确定是真的小赵？ 见大家都望着自己，小赵有些惴惴不安。 啊，这咋了？ 锁链的动静越来越近，谁也没办法假装忽视了。龙身皱起眉头，刚才对付敖音也没让他皱眉，但这会儿他真是觉得有些棘手了。 师父， 阴间来人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